地上了。当然他是开玩笑的，大家开开玩笑。那就是，一开场我跟大家开开玩笑，就想到说，哎，我们人哦，很妙哦，就是有时候你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地方，哎，你会有不同的身份，对不对？我们这边很自然的跟这个人就讲广东话，跟那个人就讲华语，跟那个人要去到政府部门就讲马来文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身份也是这样，就不管 你演戏啊、唱歌啊、画漫画啊，什么都好，你都有不同的、职业、哦、或者可能你在家里你是一个爸爸，然后在公司你是一个员工，或者是你在学校你是一个老师，回到家里你是一个妈妈之类的，一个人都有超过一两个身份以上。那坦白讲我今天、特别开心、哦、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虽然已经出道这么多年了，可是今天来到这边呢，为什么特别开心，是因为我不是以歌手的身份，也不是以演员的身份，也不是以漫画家的身份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今天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哦、感谢主。那掌声归爱我们的耶稣。不过我也要坦白，其实我并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的、哦、不是从小是基督徒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从很传统的华人家庭长大的，就家里什么叫传统华人家庭，你们对拜拜、哦、家里都是，因为你没有发现到其实像我刚刚讲的全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对不对？不只是美国啊、加拿大啊、东南亚各地，你到非洲都有、哦、全世界只要有人的地方好像就有华人，就有中国人去过的地然后留下痕迹这样。而且呢华人有一个很，我不懂是不是一个叫做优良的传统、哦、就是华人非常的敬畏神灵，对不对？去到哪里拜到哪里，你说哎，华人哦，一定是佛教徒，也不一定嘛，佛教印度传过来，那你说一定是道教徒，也不一定、哦、然后有时候泰国的啦、日本的啦，你听到哪里灵就拜哪里。我爸爸就是这样，以前做生意啊，然后他哇泰国我还记得有一个什么什么很灵的啦，反正他就会把那个像请回来家里、哦、而且不是说买来放在那边就算了，他就会好像有一种仪式还是什么，那时候很小嘛，然后就那些烟啊熏到整个屋子，就是有做那种仪式叫什么干蒙烟啊，烧那些东西缝里面有没有，反正就是很传统的，传统到我妈妈、哦、我小小的时候我妈妈会带我到庙里去上开的，有没有，有听过吗？很好玩的，哎，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哦，我那时候开业就是大名鼎鼎的关公哦，有开业就有开妈，开妈就是观音，因为我姓关嘛、哦、OK 开玩笑，没有，观音不是姓关，我乱开玩笑。那OK， 我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哦、一个华人的家庭、啊、我是小学我妈妈的一个好朋友、哦、是带我们有到教会，所以说那时候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接触，然后一直到我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哦我们学校一个很爱主的一个老师，我在我十六岁的时候他又带我们到一个福音聚会，然后呢我就十六岁成为基督徒的。但我想问一问、哦、现场这边有哪一位朋友是跟十六岁以前的我一样，就是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有朋友啊，或者有老师啊，或者有家人啊，有亲戚邀请你来，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你在现场，可不可以举手给我看一下，看看跟十六岁以前的观众会一样、哦、没有啊，一个都没有啊、哦、OK 好，结束散会，来走了、哎、不是 OK 好，我反过来好了，问问有谁清楚自己已经得救，知道自己是基督徒的请举手一下啊，我就要算那些还没有举手的就可以了吗、哦、除非你是睡着的啦 OK 好好好，谢谢谢谢，手放下手放下、哦、那对于那些还不是基督徒、哦、刚刚没有举手的亲戚朋友们，我、哦、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跟你讲，你们跟我跟我小时候就是跟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我一样非常的有福，因为有，你想看你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今天周末晚上、哦、你不是去 wed 啊，不是去玩啊，你今天在教会这边，为什么？因为有人邀请你，对不对？ 有关心你有爱你的朋友才会带你过来的。因为那时候我刚刚说我妈妈的朋友带我们去教会，我那个我小时候那个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哦、因为一般上爸爸妈妈的朋友呢，男的你都叫安哥，女的一定叫什么安弟的，对不对？可是那个我不是叫安弟的，他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叫姨叔你好啊，我以为他真的是我们家的亲戚啊，但是不是亲戚哦，他 没有亲戚关系的，就是因为 很疼我们、啊、很疼我们几兄弟，然后也很疼我妈妈，像我家里有一些烦恼啊什么，他也会为我妈妈祷告啊，然后带我们去教会 教我妈妈、啊、像主耶稣祷告这样。所以我们从小就哇非常好，很疼我们的一个朋友、啊、然后中学我说那个老师也是一样，哇我在中学想不要念书啊，然后那时候 Form 3、啊、16岁，然后 就想要出去画画了什么什么，然后老师还特地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商量了假期的时候，还特地让我去到台湾、哦、过了两个礼拜的教会的生活啊什么，就让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这样。所以我发现这些非常非常爱主的这些基督徒，他对我们的爱、哦、真的是叫做什么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感谢神、哦、我就是小小的时候我其实是就已经很喜欢思考我们人活着的意义的，为什么你会活在这世界上。那时候小小年纪的我呢，小学生呢， 我不懂要怎么样找出我活出的意义啊。所以那时候小的时候我只会想说哈，我为什么会活在这世界上。我不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就是你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我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没有活在这世界上可不可以，比方说明天我突然间消失了，我突然不见了，或者我突然间死去了，可不可以、哦、我想想不可以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死去了或者我不见了，谁会很伤心？我爸爸妈妈一定很伤心，对不对？那我就想小学生嘛，大概是三四年级而已，那时候我想这样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消失或者跟我一起死去可不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哦。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死去的话，我的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公公婆婆或者是我的哥哥，他们一定也很伤心啊，很失望啊。然后后来想，如果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外公外婆、我的哥哥、我的舅舅、我的叔叔、我的阿姨、我的姑姑、我的什么，只要跟我有关系的人一起不见，可不可以？我那时候想到，哎，好像因为小学生嘛，头脑就是很有限哦。想到这边哦，好像可以哦。因为如果一起消失，好像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小学生，我得到第一个我的人生存在的目的的原因。我那时候想到说，哦，原来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的，很简单，对不对？那时候头脑这样想。当然后来我成为基督徒，然后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神创造人活在世界上的更深远的意义、哦、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但是不可否认呢，神创造人，神爱世人，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不对？所以你想看，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了，刚才说，哎，谁是基督徒举手，坐在那边，还不是。可是为什么你会在这边？因为有像以熟，像我的老师这样爱你关怀你的，我不懂是你的亲人还是你的朋友邀请你过来，对不对？你想看，有人爱你，有人关怀你，是不是很棒？值不值得给那些邀请你来教会的爱你关怀你的人热烈的掌声？这是很开心的，你知道，我就觉得哇。所以 我那时候16岁信了耶稣，那时候就很单纯，只是我自己生命并没有很大的经历，那时候因为太年轻也不懂事。所以呢，其实我后来我其实充其量只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什么叫礼拜天的基督徒？就是只有礼拜天在教会的时候才变成、哦、Christian 这样，然后拜一到拜六呢耶、yeah, 爱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爱工作爱玩就玩。礼拜天的基督徒好像也是高抬我了，因为礼拜天我那时候也是10点到12点两个钟头的基督徒而已。 After that、哦、要吃什么然后看什么电影，对不对？也是就那反正就是会不会有问题呢？其实有问题的，因为我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什么叫做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告诉你，我有碰到，后来我成为演员之后，我有碰到真正很爱主的基督徒，跟我完全不一样。有一个演员，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香港演员，我在1997年去香港拍我的第一部电影，第一部香港电影。那时候一个导演特地找了所有的歌手，这部戏叫做《烈火青春》。那个《烈火青春》1997年的呢，全部都是歌手演的，有陈奕迅，有杨千嬅，有何韵诗啊，梁汉文啊，反正都是歌手，全部是歌手。然后我是就是其中一段、哦、就是哇，全部歌手的故事。然后我那时候去拍戏的时候，当时朱茵，我一个好朋友居安、啊、 然后他就介绍我认识一个很高很瘦的美女，叫做蔡秀芬 Ada， 有没有听过？有哈、哦，她非常的爱主。我跟你说，那时候1997年我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她就是因为朱茵介绍的说，哎，关德辉，哎，佢都系基督徒嚟噶，什么什么，哇 ，Ada 一听到基督徒，噔，那就很开心，关弟兄，这样哦。然后我说我没有什么生命了，我是那种就是只有礼拜天做基督徒的那种，我就。很臭屁啊，就觉得啊，系咯，我呢系基督徒，系咯，你知咯，我哋 artist 我做基督徒唔系好容易哦，因为很忙啊，什么又不能去聚会什么。哎，蔡少芬跟我不一样，你们全部都认识嘛？哈，都知道蔡少芬，有没有人谁不认识蔡少芬的举手一下？不知道蔡少芬是谁的，后面有哈，我刚看到是吗？你是在举手吗？还是你不是？没关系，有吗？你们不认识不知道蔡少芬是谁的举手一下，我稍微给看一下你们啊。OK， 你不认识没关系。弟弟，我告诉你，给手放下。蔡少芬是一个香港小姐冠军，香港小姐很漂亮的哈，瘦瘦高高。你不认识她不用紧，等一下你到后台找我，我给你她的电话打给她就认识了咯。OK 啊，不用不用，我不打给陌生人，她讲开玩笑了啊。很漂亮的一个姐姐哈哈。那时候我就说，哎呀，很基督徒啊，做演员啊很难啊，什么什么这样。他就不赞成了、哦，他跟我讲，哎，唔系噶，关德兄，只要他讲只要聚会嘅时候唔使拍戏咧，我就一定去教会嘅。这样我就不服气嘛，你知道，有时候讲话哦，我是一个很喜欢抬杠的人。我跟你讲，聚星期日做礼拜嘅时候唔使拍戏，但系拜六拍到好夜咧。哦，有时候你知道我们拍戏熬夜啊，没有时间啊嘛，拍戏没有 nine to five， 对对对，然后拍得很累，明天爬不起来怎么办？哇！他坚持，他说只要聚会的时间不用拍戏呢，我都会翻教会的，这样哦，没有爬不起来这回事哦。这样我讲，如果拍到天光，拍到你聚会时间才放，你还是去教会啊？他还是坚持哦。他说只要聚会时间不用拍，我就去的。这样我就很大声，我就跟他讲说，你去教会，你这样你没有睡觉，你不会在教会睡着的吗？这样哦。问到大大声这么，因为小弟也在教会睡过吗？哎，你不要笑我，教会环境这样舒服，你知道，冷气又这样好，椅子又这样软，对不对？哦，然后上面的人讲到口沫横飞，我们怎么样，在台下就会听到头头是道，滴咚滴咚，对不对？哦，不止头头是道，有时候讲到太精彩了，我们头头是道之后还会怎么样？听到津津有味，开始流口水了，这样开开玩笑而已啦，哈。那蔡少芬他也很坦白啦，他跟我讲，嗯，如果真系完全冇瞓，咁都会可能会喺教会瞓着嘅，很坦白啦，哦，没有讲骗话。但系我宁愿喺教会瞓，都唔喺屋企瞓。哇，为什么？他讲，因为喺教会我喺天父嘅怀中瞓，非常爱主我。我上面想想，哇，太敬佩了，我还是比较爱我家里的床，所以。我们个性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蔡少芬他的生命有经历，哦，他有经历过主耶稣。他跟我一样，他也不是从小的基督徒，哦，他比我还迟。我说我16岁信主，我记得他18岁选港姐的时候都还不是基督徒。他跟我讲，他那时候选港姐啊，不开心的，就算得了香港小姐，哇，每个人哎呦你好靓啊，可是他全部表面的，哦，背后的都不知真的什么，哇，踩他两句啊什么，然后。他的生日舞会是在一个豪华游轮上，上百万花上百万跟他庆祝生日的人家那些，所以，但是这些物质的东西不令他开心，哦，他那时候很不开心，他有一个让他很头痛的家人，那时候，哎，知道吗？是谁？哦，他妈妈哦，他妈妈什么问题？哦，烂赌哇，厉害，有看八卦杂志哦，不错哦。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看见证的啦，是啊，因为他也在他见证里面讲到，哦，他生命他赚多少钱都没用，你不要说几万啊、几十万啊、几百万，赌博是无底洞了，就一直帮他妈妈填，到他真的没有办法。他后来祷告，把这个事情交给主啊，然后一直为他妈妈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他跟我讲，关德辉，我妈信咗主啊，上帝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哦，不一样，所以。所以他的生命不同，那我说我是一个没有生命经历的基督徒会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啊，刚开始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对不对？ 到最后连礼拜天也不去基督，也不去教会了。我在2007年的时候，哦，10年后，1997年在香港对不对？然后2007年，我拍台湾一部叫做《神机》啊，妙算刘伯温，神机妙算老佩温，有没有看过？然后我在里面那时候呢，我的整个人出了问题了，我的健康出问题，我的体重一直下降，然后失眠啊，然后连婚姻也出问题，哦，差一点跟18岁就在一起的另一半差一点要分开。我是挺幸运的，我在18岁哦就碰到我人生的另一半，然后我们21岁我就跟他注册结婚，因为我是从小就离开家里，然后很渴望家，所以我21岁就注册。可是，一直到了2007年呢，我告诉你，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哈，那我们有自己开了一间学院啊，然后也生了有一个女儿，那时候一个孩子，所以可是2007年那时候我们看不到路，就两个人走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虽然在一起了这么多年，那时候我跟我的另一半呢，谈到就是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吉隆坡，我们的家是在山上的，当时。一个很高的山，我们那个住的地方叫做 Cloud View Tower，Cloud View 云的那个观景。每一年12月31号，亲戚朋友都来我们的家，在阳台那边可以看那个烟花，噗噗，1/4的 KL 看到哦，Twin Tower 啊，KL Tower 啊。但是2007年的1月1号，就是2006年12月31号呢，我们没有任何的 party。我那时候记得。2006年12月31号，我们两个人坐在车里面。那时候，我们的停车场因为山上嘛，所以停在车子。那停车场也是看到人家放烟花，噼呦噼呦噼呦。可是呢，我们两个在车里面谈到就是落泪了，就是在讲什么呢？怎么分呢？那时候想说，哦，我们的房子怎么分？哦，我们的车子怎么分？孩子怎么分？戒指怎么分？总之有子都要分哦，完全没有盼望。完全没有盼望。我那时候没有去教会，连祷告都不祷告，索性不祷告了，完全就跟一个没有信耶稣、没有信仰的人差不多，可能更糟。哦，整个人活在一个不知情的那种状况，很糟糕，很糟糕。但是感谢神，因为我说了，我16岁选择了耶稣做我的救主，对不对？但是后来虽然我忘记了他，他没有忘记我，在我在悬崖边缘要掉下悬崖之前呢。主耶稣在台湾派了两个天使，哦，把我从悬崖边缘拉回来。所以后来2008年呢，我们就搬到温哥华去，哦，重新开始，哦，不但没有离婚，主耶稣又赐了我们另外一个小孩，在温哥华生了，现在3岁多了。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啊，感谢主，哦，一切荣耀归主。那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很多。经历哈，我以前其实我是不太会讲我自己的事情的，我都是很收住，因为为什么呢？我有一个秘密，永远不希望人家知道的。可是等一下我会跟你们分享，因为耶稣改变了我，但我怕我现在一直讲，你们会怎么样？听到头头是道，等一下津津有味就不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不要讲先哈，我先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我自己写的哦，当时在台湾呢是有一个。团体叫做国际生命线，请我写的。但我待会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国际生命线，然后当时为什么写这首歌。我先带来这首《敞开你的心》，希望你们会喜欢。 由于你的心正在呼唤你，请相信天和地依然的美丽。别放弃，主愿意陪你一路走，在这里有颗心为你开扇窗。或许你无法解决生命所有的困扰，但 是主愿意为你敞开心，或许你无法面对世上所有的问题，但是千万别忘记主耶稣。敞开你的心，主愿意倾听，明天和未来会因为耶稣改变。窗外的风雨让我们靠近，不但让主陪你一起扛。敞开你的心，主愿意倾听，明天和未来会因为耶稣改变。窗外的风雨让我们靠近，生命有了主会更美丽。或许你无法解决你生命所有的困扰，但是主愿意为你敞开心。或许你无法面对这世上所有的问题，但是千万别忘记还有主。敞开你的心，主愿意倾听，明天和未来会因为耶稣改变。窗外的风雨让我们靠近，不但让主陪你一起扛。敞开你的心，主愿意倾听，明天和未来会因为耶稣改变。窗外的风雨让我们靠近，生命有了主会更美丽。 感谢主，一切掌声归爱我们的耶稣。那刚刚说这首歌写给国际生命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台湾那个国际生命线，它是一条热线。什么是热线？你知道 hotline 啊，平时我们打电话都要打怎么样，八个号码、十个号码、十多个号码，对不对？按很长的。但是紧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打比较简短、比较特别的号码，对不对？比方说有三个号码，我相信马来西亚人所有人都懂的。不，什么号码？搞搞搞的九九九，好。那这个国际生命线在台湾的号码呢？台湾啦、啊，不是这边啦、啊。我永远记得，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四个号码，而且这四个号码很好记，叫做“要救救我”。知道什么号码吗？啊，很聪明啊！1995 1995。要为什么叫“要救救我”？你知道，我刚刚说，我们不是人常常会想说，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对不对？每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人很奇怪的，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我们总会想，为什么活在世上？可能有时候你找不到你人生的意义，或者是你刚好碰到低潮啊，或者你觉得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要放弃自己，不要放弃、哦、在最后给自己一个机会，要救救我，打那个有人听你讲话，有人关心你、哦、我当时写这首歌给他们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公益团体真的很伟大了、哦、他们愿意、不计较的去付出啊，帮助别人。不过呢，后来我觉得外来的帮助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时，生命，你的生命要完全改变，完全准备转变过来呢，其实呢，只有创造你给你生命的神才做得到。所以后来我就就是把这个歌词改成刚你们听的这个，因为我自己生活中有一些事情，真的我常常有时候看到，我觉得真的很有时候你会想不通的。刚刚说我到处去拍戏嘛，对不对？2003年的时候，我在香港拍戏。然后那时候在香港拍那部戏叫《钢牌兵人》，我还记得当时2003年发生两件大事在香港。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那个 SARS， 有听过吗 ？SARS 非典型肺炎，哇！你一出去，每个都戴口罩，每一个你去到地铁站，全部都是戴口罩的，很恐怖的那时候。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那时候刚好2003年的4月1号，4月1号什么日子的？愚人节，对不对？愚人节呢，我们马来西亚人每次都给人家讲什么？哎呀，你很老实啊，你很忠直啊，对不对？然后香港人他们就在这种古惑，对不对？香港人，所以我就愚人节我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对不对？不要给人家骗，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我很小心哦，我还是吓了一跳，因为我看到一个新闻，我在想，哇，这个也可以拿来开玩笑的，有没有搞错哦？2003年4月1号，我看到谁的新闻？哇，很厉害，来， 每个都知道哦，张国荣哦 ，John Goodwin 跟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我以为是玩笑，你知道，结果发现到这个是真实，张国荣的有这边没有，每个人都认识张国荣吧，对不对？哦 ，Leslie Cheung， 有谁不认识张国荣的，请举手。又是你啊！好，等一下去后面，我给你他的电话，你打给他。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OK OK。Leslie Cheung， John Goodwin 呢？他就是好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啊，很厉害，但是很早就离开了哈，就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想不通哎，因为他是自己跑到文华酒店然后结束他的生命。你在想哦？你想来想去哦，想不通的。因为我想问大家，张国荣红不红啊？很红，对不对？很有钱，很有才华，歌又唱得好，戏又演得好，又有钱又有名，他为什么会结束他的生命？有时候你真的很难想哦。你说他没有人爱也不是啊，很多人爱他，然后他有一个另一半，他的伴侣啊，十多年了，每年都在那边怀念张国荣这样，但是。有时候你真的会真的是不懂，因为很多年以后我发现到有一个跟他一样我觉得好像是完美的人，结果他也是忧郁症。大家有听过郑少曼、郑秀文、 Sammy 郑少曼、哦、为什么我说好像完美呢？因为呢，我们做这一行的，不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才华呢没有很全面的，有些人歌唱得很好，可是戏演得不好、哦、有一些人戏演得很好，可是歌唱得不是很好。那 我直接举我的偶像好了，我自己的偶像，我就没有偏心了。我从小到大很喜欢看发哥赵云发演戏的，哇，一流啊，戏精，对不对？你们有听过他唱歌吗、哦、很多人摇头啊，有些人点头啊，摇头的恭喜你啊，没有听过，因为他唱歌很搞笑一下的 ，OK， 真的不怎么样的哈。然后除了发哥啊，另外一个比较比他年轻一点点的影帝梁朝伟啊，厉害吧，演得好不好，靓仔，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唱歌？也是麻麻地的他唱歌。所以才华不是说你能够唱就会演、哦、有些人演得很好唱不好啊。可是就算你说 OK， 我又唱得好又演得好，可能唱得好演得好长得很抱歉呢，对不对？对啊，戏很会演啊，歌又唱得很好，可是那个脸是 OK。 但是我想问张国荣长得帅不帅？超帅。戏演得好不好？超好。歌唱得棒不棒？很棒。郑秀文也是一样，郑秀文美不美？很美。戏演得好不好？很好。歌唱得很棒。你看这些人很完美，又有钱又有名又有利。如果不是郑秀文自己跟你讲说我忧郁症，你会相信吗？我看到他们这么完美，我想应该是我忧郁症吧，对不对？可是郑秀文忧郁症发作的时候，关在他的房间里面关了七天啊。他那时候他的见证有提到，他的爸爸妈妈担心死了。真的，你想看你的女儿关在房间七天不出来了，不见人了，疯女十八年这样哦。七天他讲没有洗澡，没有洗头。哇，我在想七天没有洗头，怎么样打喊哦？我回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么热，我一天有时候要洗两次头的。哎，你笑到这样大声，你最高纪录几天没有洗头？有人七天没有洗头吗？这边有人试过吗？哦，你不要笑，我真的，我问过，我想不能够大喊哦，然后真的有人举手，你知道，我说哎，有没有人去？我想哇，你七天没有洗头，看我比他厉害，我说啊，比郑秀文厉害，你多久没有洗头？几个月？我说哈，一个月没有洗头，看我坐月子不能洗头。我们给伟大的妈妈一个掌声，真的是很厉害哦。But anyway，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如果那些人不讲，你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问题。真的，你看起来好像很完美这样。郑秀文跟张国荣有什么差别？都很类似，对不对？唯一的差别是郑秀文有一个很爱主的姐姐，他的姐姐很虔诚的基督徒，为他妹妹祷告，看他这么担心，而且不只为妹妹祷告，他还教他妹妹祷告，他说你跟主耶稣求救，你跟主耶稣开口。幸好郑秀文听姐姐的话哦，他跟主耶稣祷告，耶稣听他的祷告， 我告诉你，耶稣是听祷告的神，只要你愿意向他打开的话。我自己本身呢，以前啊，我都是封闭的嘛。我刚刚说我不喜欢把我自己的事情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从小到大我都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哥哥。我家里是三兄弟，我妈妈生了三个儿子，在以前一定是很厉害咯，一个两个三个儿子之前以前的年代。但是我这三个哥哥里面呢，我第二的哥哥呢，哇，我不愿意人家知道我这个哥哥。我跟我的哥哥的年龄差很大的，我大哥跟二哥只差一年，他们年龄很接近，但是我跟我最小的哥哥跟我二哥就差了六年。差六年什么概念？就是我进小学他就差不多要升中学了，对不对？我要上中学他就没念书了。所以呢，有一个 gap， 有一个差距。那时候我也是问过我妈妈，我说为什么大哥跟二哥，我小时候啦，我就问他，大哥跟二哥 只差一年，为什么跟他们差这么大的？因为他们可以打架，可以玩，我没有得打的，对不对？我跟他们只有被打，差这么远。但没有啦，他们没有打我啦，是很疼我的，因为家里最小的嘛。那我妈妈讲，原来她本来计划是生两个罢了的。以前有一句话，两个刚刚好，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那时候说两个刚刚好，就两个刚刚好，为什么又生我？为什么生第三个？知道原因吗？每次都会现场，每次都会有人讲意外。我说没有这样多意外的啦，有 plan 的嘛，对不对？因为我妈妈她说两个都是儿子，很显，对不对？儿子怎么样？只能够穿裤子，不是长裤子短裤，又不能穿裙子，对不对？头发又不能够把柄啊什么，所以她很希望有个女儿。真的两个儿子忍了五年了，最后他讲说播一播，播出来就是我了。 OK， 所以我不应该叫关德辉啦，我应该叫关多余。开玩笑啦，这因为我赖宅哈，在家里最小的，爸爸妈妈最疼我，两个哥哥也很疼我，是家里小的。 Anyway， 但是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就心脏病走了，然后我妈妈就变成怎么样，单亲妈妈，一个女人要带着三个儿子，很辛苦，对不对？那我本身呢，13岁，我刚刚说我画漫画，我就开始到吉隆坡做漫画助理，然后后来16岁就被签了唱片公司，17岁出唱片，然后一直的故事你们都看到了。但是我这个第二的哥哥呢，他就比较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留在我的家乡安顺，我是从 Para 一个小地方叫安顺出来的。那他那时候刚好可能又是叛逆的青少年的那个年龄啊，没有了爸爸，突然间心里我觉得是不平衡啊，还是他觉得被欺负没有靠山，因为爸爸在家里就好像一个靠山这样，有没有？那他就可能觉得人家看不起他啦，人家欺负他啦什么，他就要找靠山，结果他找错靠山。年纪轻轻呢，他就加入了思会党。大家知道思会党是什么了哈 ？OK， 谁不知道思会党是什么的，请举手。啊，一定不知道是不是？你最诚实的，不过很好。没有没有，因为不懂就要举手，是真的。不然我一直讲一直讲哦，你像思会党什么党来的？我看报纸有看过民主行动党。不一样的这种虽然是有行动不过是非法的行动的，就是黑社会，听过吗？黑社会 Gangster、就是做犯法的事情的啦，警察要抓的啦那些。 Anyway， 年纪轻轻他就加入了 Gangster， 为什么？哇，好像很有风这样谁敢欺负我，马上叫我的兄弟一群人就来跟你打架，对不对？打群架。可是我们看戏都有的看啦，香港戏里面是写什么？出嚟行，迟早要还，对不对？哪里有这么好的？今天你说哇，人家欺负你啊，找一堆人你去跟他去打打，隔几天你爽爽在那边勾样嘎叽的时候突然间你的兄弟跑进来，丢一把巴兰刀给你，什么事？拿着那个刀在那边发抖的时候，他讲说：“走，我们去砍人。”你去不去砍啊？你叫人家打架，他跟你去打嘞，他叫你去砍人，你不去砍，他砍你哦，对不对？所以 很多东西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罪它是很狡猾的。罪这个东西呢，它常常会伪装成一个很不起眼的东西，很小的东西。举个例子，我常常每次问那些抽烟的人，我说你们有抽一根烟就上瘾的吗？我跟你说，几乎 99.999% 的人都不会。你不要说一根啊，有时候抽完一包都未必会上瘾抽烟的。因为你刚开始，如果你是不懂这边有没有像我一样啊，小的时候好奇啊，爸爸抽烟偷偷拿来吸一口的人啊，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吸到香烟这个名字是骗人的，你知道？其实香它不香的，你吸它是又辣又臭又呛的。如果你不习惯，我不知道哦，如果有尝过，你就知道它是你一定不习惯的。所以没有人是一开始抽烟就会上瘾的，因为它很臭。但是它如果叫臭烟就卖不出了，所以它骗你叫香烟。但是你不要以为说哦没事，然后就被那些戏啊，或者被朋友啊，哎来来一支什么，然后心情不好啊，这样板腰弯，这样有没有？有时候抽抽抽，然后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自己去买烟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哦，你戒不掉了。有时候罪就是这样哦，它会隐藏小小小小这样哦，某一天你就发现到你深陷其中。但你讲，我讲香烟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懂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尝过嘛。我讲另外一个，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感同身受。说谎，说谎是不是罪？谎言是不是罪？不好意思啊，我声音其实几个月啊，一直宣传一直什么，我声音其实有在看医生，有点沙哑。但 OK，Anyway， 我讲到谎话这个东西，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哦。谎言呢，是从撒旦来的，从魔鬼来的。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对不对？无所不能，对不对？但是他选择不能说谎，因为神是真实的神 ，True。所以他讲说，撒旦是谎言之父。所以你不要说啊、谎话，我讲的是善意的谎言。只要不是真实的，哦，谎话其实它就是，它是一个罪，很清楚的。但我想问，就算你说善意的谎言好了，你说啊，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哦，我怕我的爸爸妈妈生气咯，我不要老人家生气吗？我就骗他咯，这样。Even 是你所谓的善意的谎言，如果你是一个不擅长说谎的人，你是一个很少说谎的人，你认为是要骗他们啊，不要给他生气啊，不要给他们没有发现啊，你自己心里面会不会不安？你知道吗？我们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器官，非常宝贝、非常宝贝的器官。我们人有构成很多部分嘛，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有灵在里面。哦，那个灵呢？哦，谢谢，哎，谢谢弟兄。好 ，thank you。那灵呢？它是有作用的，你知道？因为当你在罪里面的时候呢，灵会提醒你的。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很玄哦。那我用，因为有些还不是基督徒嘛，对不对？那我用中国人都听得懂的字来形容就懂了。有没有听过良心发现？良心哦，良心就是很接近了，就是灵里面的其中一种功用哦。虽然你说谎，然后对方没有发现，可是你自己良心会不安哦。应该大家都有经验吧？有没有人没有说过谎的？我刚刚说抽烟，可能有些人没有抽过烟。有谁是一生下来，baby 生下来，然后到现在一句谎话都没有说过的，请举手。看样子现场只有关德辉一个人举手。没有，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每个人有时候这种东西，所以我跟你讲，罪有时候就是这样。他在小小的时候，你说了谎，然后你说善意谎言，但是你会不安，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当你一次、两次、三次，你为了圆谎或者是你变成一个习惯，一个谎话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八个变十六个，十六个变三十二，三十二变六十四，六十四变一百二十八，不断的说谎，像吃生菜一样，变成你生活的习惯之后，我问你，你还会不安吗？你就不会了，你知道吗？ 刚才我说就算爸爸妈妈没有发现你都会不习惯，对不对？那是刚开始。可是到最后你说谎像吃生菜一样的时候，就算全世界都知道你在说谎，你也会脸不红气不喘的，对不对？哦，我们打开报纸看看政治版就知道了。 OK， 开玩笑，不说远的啦，我们说比较近的、哦、如果有一个安迪啊，每天打牌啊，每天讲骗话啊，什么那些东西、啊、如果有人打电话去找他，那个找他算账或者找他就说叮叮叮，孩子接电话啊，妈咪谁谁谁找你、啊、跟他讲我不在，跟他讲我不在，妈咪讲他不在，这样全部人都知道他在说谎、哦、可是他会不会不好意思？不会了。我跟你讲，灵，我刚刚说神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宝贝的、哦、一个器官叫做灵。可是灵呢是会被罪杀死的，你虽然还有呼吸还有心跳，可是灵是会被罪杀死的。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有趣哦，我刚刚说良心，良心会怎么样？会被狗吃掉，对不对？罪就是那个狗了、哦、所以呢不要轻易的放过罪，你不要以为说小小的，因为撒旦就像一个狮子一样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只要我们不警惕呢，他就把你吞噬掉了。他从很小很小的隐藏了。所以我刚刚说我哥哥，我这第二的哥哥，为什么我说我不要这个哥哥？ 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这个哥哥。年纪小小的、哦、加入了私会党，刚开始是打架，后面就砍人了。刚开始是抽烟喝酒，后面呢就吸毒了。而当我哥哥一碰到毒品，一染上毒瘾之后呢，我告诉你，基本上这个人的一生就完了，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跟我小时候认识的哥哥完全不一样。人在罪里面根本没有办法自拔，为了要买到毒品，我跟你讲，偷啊骗啊拐啊什么都敢做啦，借大耳窿啊什么的。我刚刚说了，我父亲在我小学、哦、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妈妈是单亲妈妈，带大我们三兄弟够辛苦了。可是我看到我这个哥哥，不但没有减轻我妈妈的负担，还怎么样？替他不断的制造烦恼。那你说，我气不气？非常的气。所以我那时候千方百计想到了什么？就是不要有这个哥哥，我恨不得他在我生命中消失。然后呢？我不是说我从小就离开安顺嘛，对不对？然后到吉隆坡、啊、做漫画助理啊什么，不敢让人家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哦、提都不提。如果有从安顺来的听到我的名字，诶，你叫关德惠哦，等一下，因为我哥哥跟我名字差一个字吧，那个关德什么，哇，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有人问我，我可能会否认，就是哦，不认识他，因为真的不想认这个人，想让他跟我的生命完全没有关系，太丢脸了。可是我刚刚说我很早就出道了，出唱片，然后呢做歌手，17岁，而且出了第二张专辑之后马上又被选了什么10大歌星，哇，那时候全马来西亚到处为华教筹款啊，越来越多人认识。那时候越多人认识关德辉呢，我呢就越怕有人家知道我有个这样的哥哥。我那时候真的是噩梦、哦、这个哥哥一直想尽办法想要跟这个人脱离关系。我想问大家，一般上如果有一个你不想跟他有亲戚关系的人，你想要跟他脱离亲戚关系、哦、不管是兄弟或者是父母跟孩子，或者是表哥堂哥，哇，他是一个大骗子啊，什么世界未来首富，随便，反正你觉得很丢脸了，你觉得要跟这个人脱离关系，一般人会选择怎么做？怎么脱离亲戚关系？会怎么做？我刚好像有听到什么？怎么做啊？登报纸，哇，厉害！来给你一个掌声啊！很有经验哦。OK 啊，没有，我不是说他有登报纸的经验，有看报纸的经验。OK， 你不要笑啊！现在很多人没有看报纸了，你知道吗？现在年轻人看什么 ？Facebook。你的新闻从哪来的 ？Facebook， 真的还是假的都不懂，对不对？哦，那看报纸，有时候我们翻翻哦，有时候要找什么？找工作， 或者是找房子或者什么，你会翻分类，对不对？翻，什么广告来的？哦，本人杨阿水哈，U R 最，有时候连登记号码都会写出来，对不对？什么4208什么跟杨金莲脱离父女关系，对不对？有看过这样的新闻？我想问大家，我要跟我的第二的哥哥脱离关系，我可不可以登报纸？本来不知道关德会有这个哥哥的，一登报纸，马上全部人都知道，对不对？那怎么办？我那时候年纪轻轻，头脑转得很快，我就想到了一个绝世好桥。我不是说我出来十大歌星，然后开始到处唱歌啊，为华侨筹款啊。那我当时呢，就慢慢的认识了有一种人。这种人呢，在我们的家乡，小的时候我们叫他大力人、大力郎。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叫的？我不知道。大人物啦，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就哇，大了狼啊，大就是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哦。OK， 那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国会议员，哦，哎，这个不错，这个国会议员非常的就是靠得住，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哎，我有一件事情请你帮忙，哇，他也非常的好，听了也愿意帮我，不过因为这位国会议员，其实现在他还在政坛上。而且他也发展得很好啊，他们的党也越来越好，所以尊重他，我不要单方面，我不公布他是谁了。反正 anyway， 当时呢，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也很年轻，他就说好帮忙，他就陪着我去到我哥哥卖翻版的摊位那边。哦，我说那这个 YB 啊，国会议员，我说这是国会议员，你看到他了，报纸常常会看到的啦，就是哦，这个名人，他来做什么呢？就跟我哥哥讲，他来做公证人。公证什么呢？今天我跟你脱离兄弟关系，从明天开始，你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与我无关。哦，我那时候把话讲得很绝啊，怎么样绝呢？就是我把他就算改过自新，做好人，我都不要跟他有关系。我就跟他讲说，哦，就算你明天，哦，你完全你脱离黑社会啊，然后你戒毒啦，什么你做正当的生意，我讲得很绝，我说就算你赚大钱，然后你捐了很多钱，在社会上做了很多公益，人家封你做那都我都不要沾你的光，我都要跟你没有关系。好，那时候我就一刀两断，我说这个人会证明，好，这个国会议员。所以那时候我哥哥也没有办法咯，对不对？总之就是如果改天真的有一个大耳窿，哇，找上门说，哎，你是听说那个谁谁谁是你哥哥，我就会找这个国会议员出来，哦，我都会说，那他就会证明1999多年几月几号关德辉，哦，他已经跟这个关德什么脱离兄弟关系了，哦，这个东西我找他做公证。那当时我想到这个绝世好桥，你们觉得我的问题解决了吗？哎，再问一下，哦，大家表态一下，你们觉得小关的问题解决了吗？哇老，全部都摇头啊！我跟你讲，当时年轻的我真的认为我是非常的聪明，想到这个方法，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你们比我更聪明。当然是没有解决啦，对不对？因为我哥哥继续做犯法的事情，继续吸毒，继续接大耳窿，警察要找他，大耳窿要找他，会去找谁啊？当然是找他家人，对不对？会去找他妈妈，对不对？很不巧，刚好他妈妈就是我妈妈。这样你觉得会跟我无关吗？哇，我跟你讲，就是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烦恼，因为那些狗屎事还是一直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然后每次就看到我妈妈这边烦啊，这边苦恼啊，我也是，真的是，我不懂该怎么讲了，天下父母心哦，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是非常的，就是绝情的哦，我觉得说帮一个人，你帮他一次两次就好了，对不对？如果你帮他5次10次，我觉得这个叫做什么？ 言之已准了，对不对？但是我妈妈是怎么样？50次、100次、无限次，只要我哥哥他真的走投无路了，只要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他来找我妈妈，我妈妈不会看他死的，一定会帮他的。所以呢，我就跟我妈妈讲说，你不要再理他了，你不要再什么，因为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到最后呢，刚开始是我跟我哥哥就是关系决裂，对不对？到后来连我跟我妈妈的关系都变得很紧张。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给我妈妈压力，哇，我妈妈很就是给我烦，一直磨他磨磨，到最后我妈妈跟我讲，你要我怎么样，他是我的儿子，他找我，我能够看着他死啊，什么什么，这样讲那些话。我就跟我妈妈讲，你不要给他找到你了，这样子。我妈妈讲，怎么样不要找到我？我讲，你搬家，你换电话。哇，我妈妈给我烦烦烦烦到哦，也真的搬家了，有试过搬了不止一次，也换过电话号码，也换过不止一次。哦，为什么换不止一次？为什么搬不止一次？因为搬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再找到了。我跟你讲，我也是不懂，我哥哥真的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是不是？有没有听过？就是女人哦，你嫁老公你要看准准哦，你嫁到怎么样的人，你的生活就变怎么样，对不对？然后男人呢，你要选哪一行，要选对。我觉得我哥哥就是入错行，他小小哦，不应该去加入那个什么私会党，不应该，他应该去学那个私家侦探。因为哦，他怎么样哦，他只要没有办法没有路哦，他还是有办法可以找到我妈妈的哦，他真的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哇，就每天到最后 我妈妈哦，不是怕我哥哥，我妈妈连我都怕了。为什么？接电话呢也要躲着，不要给我听到。有时候因为如果万一我听到他讲电话的语气有点不对啊，我又会去追根究底了，谁打来的，是不是大耳窿打来的，是不是什么什么这样。有时候我不知道，真的啊，天下父母心，我真的是觉得 我是真的是想不通哦。那时候我们的哥哥，我跟你讲，只要他表现出有一点希望哦，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啦，比方说我哥哥讲说他听到有一种药，那个药吃了能够把你的毒瘾完全根除掉的，我跟你讲，不管多么贵，不管多么远，比方说那个药在泰国那里啊，我妈妈她可以哦，开车啊进到泰国，然后花多少钱啊，就把那个药找来给他的儿子，只是一个希望哦，希望他儿子真的能够改变。但是每一次这个希望呢都是很短暂的，有时候一两个礼拜哦，有时候一个月，反正呢到最后呢又会回到固态萌芽，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样不断的变成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痛啊。我跟我哥哥最大的最严重的一次呢发生在2009年，2009年我说那时候我已经哦，有我的太太我的小孩他们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所以那时候我没事我就会在加拿大，然后有工作呢我就会看在台湾啊，或者在香港啊，或者在马来西亚，哪里有工作我就飞到哪里。然后呢2009年头的时候我又飞回来马来西亚哦，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我一回来我一定去找我妈，对不对？结果呢2009年头我去到我妈妈家的时候呢，又在她的客厅看到了我不想看到的人哦，就是我这个第二的哥哥又着楼了，着楼了哈，他每次落难啊没有地方跑啊，就跑到我妈妈那边去避难哦，看到啊，而且这次是跑路 2.0 版本 upgrade 了的。为什么叫 upgrade 呢？以前你跑路就跑路咯，对不对？他现在可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40多岁了咯，然后呢混黑道也混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没有小弟哪里可以，对不对？所以他是带着一个小弟，就是他身边，他不是一个人跑路啊，他在我妈妈家那边跑路，他还带着一个靓仔，一个靓这样啊，跟着他。我这边那个看起来也是十几岁，你知道吗？应该就是那种还是 应该要还在读书了，但是我相信他没有读书了。为什么？因为他头发是那种染成忘记是白色还是金色的那种，哦，学校不能够进去的那种了。反正人家在读书上课的时候，他也是每天就是跟我哥哥躺在我妈妈家的客厅那边看 DVD， 哦，谁写懒心那边哇，每次经过我跟他看到很不顺眼的了。但是我相信当时看得最不顺眼的人不是我，哦，看得最不顺眼的人应该是我的侄儿。为什么？因为我的哥哥他也是很年轻就结婚了，哦，他年纪轻轻的就生了三个小孩。但是你也知道啦，这种生活，哦，又黑社会又吸毒什么，家庭肯定破裂的。他的前妻老早就带这三个小孩离开他了，哦，又改嫁了。那改嫁了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儿，所以我的侄儿他们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咯。但是我这个哥哥也不是省油的灯咯，前妻跑掉了，他很快又有女朋友咯，而且换过很多任女朋友。因为我这个哥哥，我们三兄弟嘛，对，我刚刚说三个男生啊，他是我们三个里面长得最帅的，哦，他长得比我高，长得比我白，然后鼻子也比我挺，哦，哇，真的眼睫毛长长，他是很好看的样子，很帅的，所以他很容易 交到女朋友。然后，我还记得我妈妈最骄傲是什么？小时候嘛，小孩子哦，我妈妈每次就会提到啊，小时候带着我这个第二的哥哥出去的时候啊，人家都有时候都会问，哎，这个是不是 mixed 啊？是不是混血儿？你知道吗？所以他长得很好看的，我这个二哥，我跟我妈妈出去很多次都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 mixed 的，不像呗。OK，Anyway，好了，反正我也不懂得女生怎么想的哦。你想看这样的人，虽然帅，但是没有未来的。可是他后来也没有再婚啦，但是有一个很爱很爱他哦，也为他生了不懂两个还是几个小孩。所以我的侄儿，他们除了有同母异父的妹妹，在外面不懂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又有同父异母的弟弟还是什么，这样很乱哦，家庭。所以我跟你讲，人落在罪里面，不止你自己受苦，你的家人也受苦，你的下一代也在受苦。所以真的不要轻易跟罪妥协，哦，有时候那时候我说他跑到我妈妈家那边。我的侄儿为什么最看不过眼呢？因为他很早结婚嘛，然后他的大的孩子就是我最大那个侄儿呢，那时候已经出来社会了，来 KL 工作，住哪里呢？住在他阿嬷的家，就是我妈妈家咯。这个侄儿呢，个性跟我很像，非常的强硬的，我觉得他好像比我更 stubborn， 你知道，我觉得啦，他我不认我的哥哥，对不对？他也是不认这个爸爸的。你说爸爸疼不疼他？非常疼，因为他是大儿子，大儿子等于就是他生唯一的嘛。那时候是你生第一个，就是好像独生子这样，要什么买什么，哇，疼得不得了。可是有用吗？没有用的，因为长大才只会知道，哦，哇，现在妈妈又改嫁什么一大堆，他知道你没有，就是没有做好一个爸，所以他不认这个父亲的，哦，他很讨厌。然后我这个第二的，我这个哥哥呢又很搞怪的，他真的是很，我不管他什么心理，哦，我回去哦，他看到我回来了，哎，阿辉什么？他不是跟我介绍说，哎，这是我的跟班啊，我的小弟，没有嘞。他说啊，给你介绍，我的客家，那个他说是他的干儿子，你知道，他自己的孩子不认他啊，哦。然后就说那个，反正就是我每次看到我的侄儿哦，哇，那种臭脸，你知道，每次经过看他们眼睛好像在喷火这样的。我跟你讲，如果不是我妈妈的家，是他的家哦，他早就拿棍子把他们赶出去了。可是这不是他的家啦，哦，他也是。所以他很就是哇，我看他们很黑啊，就很生气啊，怎么这样。但那时候算我哥哥倒霉。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回来的时间不，我不多不常回来，可是刚好在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妈妈家就发生了一件小事。什么事呢？就是有一点小钱不见了。 OK， 那个钱不见啊，我就觉得算你倒霉了，我回来我有债呢，我就要怎么样，要行使公义，是吧？我每次就是很会自作聪明的，哦，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好了，算他倒霉了，钱不见呢，我那时候呢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说我认识一些什么大力人，对不对？不只是国会议员啊，有些大企业家啊， 很有钱啊，有请保镖的哦。我认识一些朋友，有些他们的保镖还有带枪哦，有 license 那种啦。当然，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我的朋友呢，借了几条彪形大汉，印度人呢、啊，长得很高大哦。我哥哥虽然高，但是那些更加大只的那些，我就带了几个保镖，那些去到我妈妈家，然后呢，把我哥哥跟他的那个 Lang 一起请出来，我说：“哎，你们来外面。”哇，很紧张，我看到我什么事？什么事？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妈妈的钱不见，你也知道了。”哇，他就马上跟我解释：“这个不关我的事的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讲：“你放心，我没有讲你偷，也没有讲你拿什么。因为讲真的啦，我们不知道钱谁拿的，因为那时候住我妈妈家的人也蛮多的嘛，不只是我哥哥，不只是他的那个。”还有我的侄儿啊，我妈妈还有请印尼女佣，而且很奇妙的哦，钱不见了几天之后，印尼女佣也不见哦。啊，隔壁的邻居看到，跟我们讲，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有一个印尼仔来，骑着摩托，啵啵啵啵啵啵，就把那个印尼女佣带走了，只剩下一个纪念品给我妈妈，就是她的 passport 啊。这种故事，我想马来西亚人都常常有听到了。反正就是，所以我就跟我哥哥讲说：“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没有说你偷啊，我没有讲你的干儿子拿什么，没有没有，我没有让你们赔钱，什么都没有，你放心。不过，我跟他讲，不过什么呢？有一件事情非常肯定的，就是你们不属于这个家的。哦，然后呢，为了避免会发生更不好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为了避免，我想请你们离开，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家，这个家不欢迎你们，阿吉也不会欢迎你的啦。哦，阿吉就是我的侄儿咯。哦，所以我说请你们离开，很好听啦。哦，讲是讲到说请他们两个走，但是后面怎么样，我想找了几个彪形大汉站在那边，就是攀雷切了，对不对？他们能够怎么样呢？没有办法咯。好，摸摸鼻子，只好离开我妈妈家了咯。以前呢，我做了这种事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觉得自己哇，怎么样，很正义，对不对？哦，帮我妈妈省了一个麻烦，又帮我的侄儿怎么样，拔掉他的眼中钉，对不对？他眼中的刺哦，应该是很英雄的，对不对？可是我刚刚说了，神创造我们呢，有一个什么灵啊。我那时候都觉得我做得很正确，可是到我回到加拿大之后，我刚刚说了，我以前没有过教会生活，可是回去了加拿大之后，我们就开始过教会的生活，就不只是礼拜天去教会啦。哦，我跟我的太太那时候天天都有照着进度来读经，然后我们还会去上一些课程。那时候2009年头，我在马来西亚把我哥哥请离开我妈妈家。2009年中 Summer 在温哥华，主耶稣的灵就对我说话了。那时候主耶稣跟我说，他说你要跟你的哥哥和好。哇，这么多年来我跟他只有离得远远的，对不对？主耶稣竟然跟我说你要跟他和好，而且怎么和好很清楚。在加拿大，主耶稣要我怎么跟他和好呀？主耶稣说你要向你的哥哥道歉。这个对我来讲呢，是一个非常违反我的天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人嘛，对不对？你想看，哎，又不是我加入社会党的，又不是我去砍人的，又不是我吸毒，又不是我借大耳聋，又不是我，都不是我吗？对不对？可是主耶稣他说你要向你哥哥道歉，你要跟他和好。我以前啊，如果以前我听到这样的，好，那时候没有过教会生活，如果我有听到这样的话语的话，我跟你讲，我一定假装听不到。哦，顽固来的，顽固。但是我刚刚说了，2007年我在台湾的时候，哦，离开神，结果呢，健康 我的生理啊、心理啊、家庭啊，全部碰壁那时候。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我如果跟从我自己的话，我跟从我自己的话呢，我一定会去走到荷兰去了，撞墙壁了。但是如果你跟从主耶稣的话，我告诉你，主会负责。所以呢，虽然很尴尬，也很不习惯，也很不愿意要我跟我哥哥道歉，可是呢，我还是跟主耶稣祷告说，主啊，如果这是从你而来的，我愿意，阿们。哦，对于基督徒来说呢，哦，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阿们啦哈。那有些还不是基督徒嘛，对不对？阿们其实是哦，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语言，哦，就是是的，对的，你说的都对，哦，我愿意遵从，它是一个多重的意思，就是阿们，就是愿意顺服的意思了。当我跟主耶稣说我愿意顺服的时候，我跟你说很奇妙的，年头我把我哥哥赶走，年终主耶稣叫我跟他和好，对不对？当我跟主说好吧，如果是从你而来的，我愿意阿们。结果呢，马上主耶稣就安排让我飞回来了，就在2009年9月。哇，很快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想说，我跟我哥哥多少年的仇恨，你知道，十几二十年呢，哈，突然间就安排我回来了。那时候有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故事啦，我就稍微提一下。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收到一个 SMS， 小关哥，我们马来西亚的艺人之家要成立了，你愿不愿意过来，支持？哇，艺人之家，你知道我刚刚提到我在香港认识蔡少芬啊、朱茵啊，他们还有那时候也认识王祖拉嘛，现在很红啊，当时。没有人认识他，他就是当时就在艺人之家，我就认识了。那除了香港之外，我刚刚不是说我在台湾不好，就是离开神的时候，不是派了两个天使耶稣把我拉回来，当时就是把我拉回去台湾的艺人之家，所以我在艺人之家受到喂养啊。现在马来西亚艺人之家成立，所以我永远记得哦，2009年马来西亚艺人之家成立，那时候他就说愿不愿意支持，哇，一定要支持啊，九月这么快我就飞回来，飞回来呢我一定要旅行，对不对？一定要跟我哥哥怎么样和好，对不对？那要和好，你首先要找到你哥哥啊。我不知道我哥哥在哪里哦，因为几个月前我把他赶走的时候，我并没有说对不起，这个家你们不属于这边，请你们离开。不过可以留下你的 email address、手机电话给我吗？没有嘛，对不对？没有问他，所以怎么办呢？我回来就找我妈妈咯。因为我猜想我妈妈应该会知道她在哪里，对不对？哦，我知道她一定很关心的，果然没有猜错。我就问我妈妈说，妈，那个第二的她现在人在哪里啊？我讲第二的，因为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叫过她哥哥，人家不习惯叫不出口。结果我妈妈给我的答案很惊讶，她跟我说，哦，你的二哥啊，他现在在 lock up。 知道什么是 lock up 吗？哦 ，lock up 知道吗？就是好像监牢这样的啦。监牢是你犯了罪，把你关进去里面，对不对？可是有些人犯了罪，抓了还没有法官还没有判你哦，又不能够关监牢，就是 lock up 了，拘留所啊，先关在拘留所。那时候说哈，什么事情又关拘留所？什么事情？我妈妈讲哦，这次是偷车。我听啊，又有新玩意了，又学到偷车啊，然后又被抓。以前如果我一听到这种消息哦，我一定会抓紧机会怎么样？抓紧机会帮我妈妈洗脑，对不对？跟她讲啊，那你看是不是这个人啊，没有救了的啦，什么烂泥扶不上墙啊？以前我一定会这样讲的，对不对？但是感谢神了，主耶稣他柔软了我的心，他让我知道，现在我的哥哥关在 lock up 里面，并不是完全跟我无关的。他偷车给抓进去，不是跟我完全无关的，你知道？你知道有一句广东话叫做“有头发边个想做辣泪”，有听过吗？你想看，如果好好的，谁要去作践自己，对不对？但是我那时候把他赶走的时候，我有没有问过他说：“哎，你有没有地方落脚？哦，有没有钱用啊？有没有？”我完全没有理会他死活的，然后他 走投无路，他去偷车关进去，我可以幸灾乐祸吗？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我说我要去看他了。我妈妈听到很高兴啊，当然就马上安排我去哦。我可能我妈妈本来就想去看他了，只是我回来又不方便给我知道，没有想到我竟然主动跟他说要去看他，对不对？结果妈妈就带我去安邦，在安邦一个很大间的一个警察局，我哥哥就被关在那边。我们虽然说是拘留所，其实跟监牢差不多一样，因为我们看他，我们也不能够摸到他的呀，也是隔着一个玻璃的哦，要跟他讲话也是拿那个电话这样啊。他可能是怕我们偷偷塞东西给那些犯人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啦。反正你要交东西给他，你要交给警察哦，警察会检查，没有问题了才会什么。反正你就一定隔着一个玻璃，所以那时候我哥哥隔着玻璃看到我的时候，他也有点惊讶，因为我很少在马来西亚啦。然后就算我在马来西亚，我也不会去看他。所以那时候看到，哎，怎么会来了？他也没有理我啦，他只是惊讶完了，就一直跟我妈妈怎么样吐苦水，就一直跟我妈妈讲说，哇，在里面很辛苦啊，在里面啊，就是吃又吃不好，睡又睡不好，然后很，总之他跟我妈妈讲说，你赶快把我保释出去啊，付那些保释金，因为偷车可能不是杀人放火啦，就大概几千块的那个保释金，你就可以暂时先哈、哦、把他带出去，然后等到上 court 这样。那时候他就跟我妈妈讲，你赶快付保释金把我保出去，我马上哦就去你们的那个德胜之家，哦，德胜之家就是基督徒办的一个戒毒中心，哦，办了蛮多年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我哥哥知道？因为他以前也住过，被我们逼的，哦，抓他进去德胜之家戒毒，可是不是他愿意的啦，所以他就找到机会哦，就跑走了，逃出来了，现在没有得逃，哦，关在里面了。他跟我妈妈主动说，你只要把我保出去，马上去你们基督徒办的那个戒毒中心，马上去。德胜之家，哇，我跟你讲，如果以前我听到他这样跟我妈妈讲，我会怎么样？我一定会跟我妈妈讲说，不要相信他，对不对？如果以前我一定这样的嘛。但是现在感谢主啊，主耶稣他柔软了我的心，哦，我看到那个玻璃另外一边的他呢，我的心真的很难过，因为他的样子哦，哇，我刚刚说他是一表人才的嘛，本来是长得很帅的嘛，可是现在在看到他在里面整个哦，我跟你讲，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三个字，落腮眼啊，整个就是，哇，整个憔悴啊什么，就跟我跟你讲，一个人哦，真的在罪里面，你会看到他整个被那个摧残到，我那时候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哦，然后他整个就是一直跟我妈妈诉苦了，然后就千方百计的就是要我妈妈把他弄出去，结果我妈妈跟他讲，好了好了，你等一下再讲，他讲你的弟弟有话要跟你讲了，哦，因为我跟我妈妈讲了，就我哥哥一听到弟弟有话跟他讲，脸色马上变得更难看，因为这个弟弟几十年来对他从来没有好话，对不对？哦，可是没有办法，他现在在里面没有的选择，对不对？没有人理他的啦，没有人救他的啦，对不对？他只有靠这个妈妈了，所以他再不愿意，怕我可能我会讲很难听的话或者怎么样骂他什么，他都要怎么样，他都要像周杰伦这样，周杰伦说的听妈妈的话，对不对？所以他就没办法咯，就拿着那个电话一副那种随便你要怎么样讲就怎么样讲那种表情，哦，就是拿着那个电话这样等我开始，哦，教训他这样。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我拿了那个电话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我就看着他的眼睛，我就跟他说，耶稣爱你。我跟我哥哥讲说，耶稣爱你，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说耶稣爱你？你知道吗？我哥哥当然不懂了，我就很坦白的跟他讲说，我说主耶稣千里迢迢从加拿大叫我回来向你道歉。我 我就很坦白了，我并没有说，哎呀，我现在好像有点良心发现，不是哦，真的是神叫我回来跟他道歉。我跟你讲，中间有很多很奇妙的印证的。我刚不是有提到说我跟我太太有照着进度来读那个圣经，那时候比方说旧约从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然后这样，然后新约就是马太马可这样。那天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的爱人从加拿大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老公老公，你看今天我们读到哪里，竟然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那天竟然读到彼得脾气很坏的，彼得是十二个门徒里面其中一个脾气最坏的。为什么讲他脾气很坏？他很急的，你知道，当时那些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啊，彼得是第一个冲上去把那个人的耳朵都砍下来的，你知道。那他那时候问，我们那天读到的那个是什么呢？彼得问他的老师，问耶稣说，老师，如果我的兄弟得罪我，一天得罪我七次啊，你想看，哇，一天才几个小时哦，可以得罪他七次哦，得罪了又得罪，得罪了又得罪，这样啊，我要原谅他几次啊？难道我要原谅他七次啊？那样，你得罪我一次，我原谅你可以了，得罪我三次 ，OK， 我忍，原谅你三次，七次嘞？哦，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不是七次，你要原谅他七十个七次。你想看一天才有多少个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原谅他，只要他有悔改的心，哦，他愿意悔改你就要原谅他。哇，这个那时候我看到，我还没有去见到我哥哥的时候，我看到哇，神真的是，哦，就是那时候我就去跟我二哥，我说我要跟你道歉，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不要讲基督徒了，就算是一个弟弟我都没有资格，对不对？你想看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没有人理他，只有妈妈愿意帮忙他，我还要去把那个他唯一的帮助砍断，你知道吗？耶稣怎么 教导我们的？耶稣说要爱人如己，对不对？耶稣不但说要爱人如己，他还有讲了一句，他说要爱你的仇敌，有听过吧？这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爱人如己不容易做到，但是有时候挺容易做到的。为什么我说有时候不容易做，有时候容易？因为有些人是很可爱的，对不对？比方说，哎，小朋友很可爱，很单纯，你要爱他很容易。或者说那个人是你的恩师，你的伯乐，你的恩人，他帮过你的，哇，你就很爱他，很尊重他。所以有时候爱人如己是可以是容易的，因为他对你好。但是耶稣说什么呢？要爱你的仇敌，哇，这个很难哦。有没有想过什么叫仇敌？仇敌就是伤害你的人，你的仇人。你想看那个人伤害你，那个人让你造成阴影，那个人你这么痛恨他，你爱得下去吗？我告诉你，很可惜，我们的主他不是在那边讲讲讲讲道理，不是，主耶稣其实不讲道理的嘞，他讲的是什么呢？真理。真理不是道理，他是用生命来告诉我们的，他不是用口告诉我们的。他怎么说他用生命告诉我们呢？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想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死的，怎么断气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十字架这个酷刑，你知道它有多残忍吗？你可以想象你的体重，你全身，你的骨骼，你的肌肉，你的毛发，你的皮肤，就靠什么呢？几根钉子挂在木头上面，你还活着的哦，把你钉在那个木头挂在那边，然后你全身紧紧就是一直在那边流血流汗流水。这个十字架这个酷刑残忍到什么地步？残忍到几年后罗马的帝国就把这个废除了。废除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残忍了。但是因为神的计划，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圣经是一个预言的书，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他就很早就写耶稣在诞生之前的几百年 哦，以赛亚书啊什么，就已经讲弥赛，就是救世主会怎么来，然后会怎么死，会怎么复活，已经全部 写完了。所以这个事情是要完成的。所以耶稣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被冤枉的，他没有罪的，你知道吗？当时的那个帝国是罗马帝国嘛，然后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总督派过来 做头的做官员的叫做比拉多。比拉多找来找去，他说这个人全然无罪，他找不到耶稣有什么罪，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一个无罪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约这样就这样子断气，三天后复活。你想看，他是被冤枉的，没有罪，被钉死。如果是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恨死那些冤枉你的人了，对不对？恨死那些出卖你的人，对不对？可是耶稣有没有在上面咒诅那些人呢？没有。耶稣不但没有咒诅那些冤枉他害他的那些人，主耶稣还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祷告。这个祷告很全世界非常知名。耶稣祷告什么呢？他说，父啊，原谅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来告诉我们的。可是现在在玻璃的另外一边，在跟我讲这话的那个人，那个人不是我的仇敌啊，他是我同父亲同母亲的亲生哥哥，哎，而且我跟他年龄差蛮多的。当我还是 baby 的时候，他已经蛮大了，他抱着我的那些照片，我跟你说，我妈妈收到现在啊。他活在罪里面，他在伤害他自己，他没有伤害我啊，可是我呢却不断的伤害他。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年少得志的时候，我怎么样，我就找了国会议员，找了名人，在大庭广众，在他做生意的场所去羞辱他，有没有？然后在几个月前，哦，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在他的干儿子的面前怎么样，把他们赶走，对不对？所以我跟我的哥哥讲说，我说我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不是一个好的弟弟，我说主耶稣要我跟你道歉，你愿不愿意原谅我？我想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那个画面，一个中年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马上眼眶就红了，然后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掉泪。我那时候拿着那个电话，我是很希望得到他的原谅，所以我就再重复的问他，我说你愿意原谅我吗？他说不出话，他就一直掉泪。然后后来他开口回答我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他竟然说他不是原谅我，你知道，他流泪了之后他跟我讲，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我知道是我自己错。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很受到感动。你想看，一个几个月前我才把他赶走的人，然后这辈子我一直都弃绝他，可是当我跟他道歉企图得到他原谅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说我没有怪过你，我知道是我自己错。感谢主，这一切并不是 靠着我的聪明才智啊，靠着我们怎么样安排事情。我跟你讲，那天2009年9月的那个下午，我相当肯定应该是我妈妈这辈子其中最开心最开心的一个下午。她看到她那个心肠最硬的那个儿子跟他哥哥化解了20年的仇恨，而且我马上问我哥哥，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哥哥说好。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非常的简单，圣经写的清清楚楚的，只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心里相信，第二个就是口里承认。你心里面相信耶稣是爱你的神，他愿意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升天，成为赐生命的灵。你愿意相信耶稣是爱我们的神，然后你愿意开口承认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会改变。你会像蔡少芬，你会像郑秀文，你会像我一样，生命你愿意交给主的话。我不知道你们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可能你跟蔡少芬跟我一样有一个让你很头痛的家人，可能你们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金钱上的问题，经济啊有困难，或者有些是感情上的问题，男朋友女朋友或者老公老婆的事情不知道，有些可能还在念书，是功课的问题。不要小看我们，看日本也好，马来西亚台湾那里也有为了考试成绩想不开的人，对不对？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很肯定的，我很肯定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知道你的问题，不但知道，而且他要改变你的生命。所以那时候我跟我哥哥说，你愿不愿意开口跟我做一个决志的祷告？我哥哥说好。那时候拿着电话，我说亲爱的主耶稣，我哥哥就跟着我说亲爱的主耶稣，我说我是个罪人，我哥哥就跟着我说我是个罪人，然后一直到我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他就很乖的说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天我妈妈看到了她烦恼了大半辈子的孩子接受了耶稣。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经历，但是你是选择把它放在你的心里，然后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扛，还是今天你愿意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愿意给主耶稣一个机会，把你的重担交给他。这个不是我说的，耶稣在圣经里面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有重担吗？你的劳苦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不讲没有人知道，就算你枕边的人不知道，我告诉你，耶稣都知道。耶稣不但知道，他还要改变你的生命。重点是你愿意交出来吗？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圣灵触摸了你，你今天愿意把这个最美好的救恩带回去，待会最后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诚恳地邀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你在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唱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会带你做一个简单的决志的祷告我们的长老大家都愿意把这个改变我们生命的耶稣变成也是可以改变你生命的耶稣，你会把这个全世界最美好的祝福带回去。如果你是弟兄姐妹，但是你跟2007年以前的关德辉一样，你只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就是一个礼拜做，其他的日子呢你还是我行我素。今天圣灵跟你说话，你的生命愿意改变的话，我也诚恳地邀请你，你也一起站起来，让耶稣 生命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主，而不是只是我们口里面说的哦，主耶稣，口里说的没有用，他要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的生命会完全被翻转。那在最后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诚恳的邀请愿意生命被翻转的弟兄姐妹，愿意找回你那当时接受主的时候的那个火，那个灵，那个燃烧的起初的爱。我邀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今天你愿意把这个救恩带回去，我也邀请你在你的位置上站起来。那待会呢，我们唱完这首歌，我会带大家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决志祷告，就像带我哥哥一样，让你今天就把这个最美好的生命跟最祝福带回去，好不好？愿意生命改变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位置上一起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敞开你的心，感谢主，来，我们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感谢主。别犹豫，你的心正在呼唤你，请相信天和地依然的美丽，别放弃，主愿意陪你一路走，在这里有颗心为你开扇窗，或许你无法解决生命所有的困扰，但是主愿意为你敞开心，或许你无法面对世上所有的问题，但是千万别忘记主耶稣，敞开你的心，主愿意倾听，明天和未来会因为耶稣改变，窗外的风雨让我们靠近，孤单让主陪你一起扛，敞开你的心，主愿意倾听，明天和未来会因为耶稣改变，窗外的风雨让我们靠近，生命有主只会更美丽。感谢主，感谢主。那所有站立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即将成为弟兄姐妹的，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信耶稣的，因为得救的凭据有两个，一个是心里相信，一个是口里承认。那如果你心里相信了，你不愿意开口，很可能你就跟这个救恩擦身而过了。那如果你只是口里讲讲，但是心里不相信，这个救恩也不是属于你的。所以呢，我诚心诚意的邀请，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觉得不习惯，但是我还是诚心的邀请你，开口，不要不好意思，不要不习惯。因为我刚刚讲的我的见证呢，其实还有最后的一小段呢，就是如果我当时在加拿大没有听耶稣的，我可能一辈子就会遗憾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哥哥就在2009年9月23号就走了，他就被主接走了。所以如果我当时没有抓紧机会跟他和好，可能我一辈子就没有机会跟他和好了。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告诉你，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今天你要把这个最美好的祝福带回去，如果有你有带了福音朋友，你看到他还没有起来，或者是你觉得 你要陪他，你也可以问问他，你说我陪你一起站起来好吗？哦，你呼吁一下旁边的朋友，如果愿意，可能因为你一个小小的举动，他的生命就改变。哦，那我们请所有愿意生命改变的朋友，哦，我们闭上眼睛，然后我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觉知的祷告。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我知道我是个罪人，但是你愿意为我的罪舍命，你留下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往后的日子，你做我脚前的灯，你做我的光，你带领我，我愿意得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感谢你，我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